是我心已被你带走。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于郑怡，这应该是他真正意义上的首张个人专辑，发行于1983年。虽然是李宗盛在初步尝试制作音乐啊，但是呢却相当成功的捕捉到了郑怡声线当中的那种玲珑剔透的动人的一面，所以是整张专辑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自然和亲切的。OK，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飞轮海的《越来越爱》，这是电视剧《爱就宅一起》当中的主题曲。 如果青春只剩一张绝版海报，把你贴在额角，收藏你的背影变成无价之宝，到处炫耀，走路都在飘，吃不饱睡不好，脑袋都坏掉，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我对你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快给我大声够告白，爱就爱马上要精彩，不要再拍，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带，不抵抗不耍赖不悔改，滚烫的晴空我早白，只要被你崇拜，留你作为世界最后一个偶像，灵魂遭到失恋，心狂跳太糟糕，有没有听到千里外渺小的呼叫，怎么办我越来越爱，都举着最夸张的门牌，第一个冲到第一排，比谁都快，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开，不抵抗不耍赖不悔改，管他的心痛我苍白，只要对你崇拜。Oh my god， 我越来越爱，像错合宿命的安排，眼看你执迷的风采排山倒海，为你哭为你笑为你跳为你嗨，不抵抗不耍赖不悔改，越刹车越停不下来，反而越来越爱。 Oh my god， 我越来越爱，我比爱天都塌下来，若是你给的天才，我要被害，为你恨为你爱为你坏为你快，不应该给你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 词金培达作曲的一首歌曲叫做《外面》，演唱的是周迅。因为看湖南卫视第一档综艺节目，然后重温了这一部音乐剧《如果爱》里面的歌曲，后来觉得真的好听到爆，跟剧情也非常的搭，而且呢金城武跟周迅呢也是美哭了我。虽然周迅演的孙娜这个角色本身并不是很讨喜的，为了当演员呢抛弃了金城武，然后各种被潜规则，但是重新看一遍的时候又觉得还是很心疼她的。 OK， 接下来听到的是《逆向爱情》这首歌， 那这首歌呢是由李晨、陈赫还有田雷等主演的电视剧《三个奶爸》当中的插曲。 我们不约而同的默契，在最初点相遇，时间走远却不轻易留下一份惊喜，怕是梦所以小心翼翼，眼前渐渐清晰，才知道累也可以很暖心。可不可以就这样下去，没有分离，即使用生命来换取。在最初点相遇，时间走远却不轻易留下一封信息，怕是梦所以小心翼翼，眼前渐渐清晰，才知道泪也可以很暖心。可不可以就这样下去，没有分离，即使用生命来换取。 剧《三个奶爸》当中一共有四首曲目，像主题曲《找找爱》，还有插曲《非我不可》，以及《逆向爱情》，还有片尾曲《陪我长大》。片中全部的原创音乐呢，是涵盖了剧情当中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一些剧情的元素。现在不管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啊，对于主题曲或者宣传曲，好像制作方还是挺重视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带来的《一串心》，这是他们翻唱的作品，原唱呢是沈燕。 天上星星数不清，个个都是我的梦，纵然有几片云飘过，遮不住闪亮亮的情。梦中

梁静茹的勇气，我们都知道呢，她很擅长唱情歌，所以她有很多经典的情歌。但是如果要在她的经典情歌当中找一首最经典的话，我想很多人都会投这首歌一票吧。嗯，在 KTV 当中呢，绝对也是女生点唱的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歌了。对了，如果说有你暗恋的一个男生在的话，唱这一首歌好像还蛮好表达你的感情的。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情歌来的，王力宏的公转自转，就用甜蜜一直延续下去好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的 是脸孔与我们长生而过。你怎真认识朋友能有几个？有关心就会有感动，无论陌生人或是相隔多么遥远。我愿意献出我真诚心意，我的双手，因为我们都相同有泪，也相同有梦，拥有一样美丽的天空。然后有自由观赏我的爱，比如一泓黑棕，遥遥望闻，要我被绿色吟诵。人生都会有梦，不能轻易错过，不一条泪狠心埋葬。是脸孔与我们长生而过，你怎真认识朋友能有几个？有关心就会有感动，无论陌生人或是相